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第二日清晨，展昭带马汉去巡街，一路行至玄武大街西巷，忽听得前面吵吵嚷嚷，抬头看时，开元当铺门口正撕扯得厉害。展昭与马汉交换了一个眼色，行至近前，就见两个当铺的伙计往外推搡一个破衫褴褛的老头，嘴里兀自骂着： 没抓你见官已经是对你客气了，你还敢闹事儿？ 那老头急得要命，不管不顾要往当铺里冲。 那确实是老汉的酒厂啊，不投不抢凭什么扣下？若不还我，老汉必跟你没完。 哎呦，你的酒厂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模样啊，穷酸成这副德行怎么会有那样的酒厂？再不走老子打得你走啊。 说着那伙计就扬起手来，待要照着老汉面目扇过去时，忽觉腕部一紧，不知是被谁牢牢扼住。那伙计恼羞成怒，扭头欲骂，忽的看清面前这人的长相，吓得赶紧住口，之前嚣张气焰也立时短了三分，陪笑道： 那这站那儿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 老汉瑟缩不答，那伙计忙道： 是这样的，展大人，这老头啊一早拿了一件女子的球场到当铺来点的，那个球场做的极考究，值上好几两银子，这个老头这么穷酸，我们就想着不是偷的就是抢的，就想留下来报官，谁成想这老头不依不饶，这反而闹起来了。 哼，留下来报官，依我看是你们欺负他孤老无依，想自己偷偷讹下吧。 那伙计被马汉说中了心思，窘得满脸通红，暗自懊恼今日被运，竟撞上开封府的官差了。另一个伙计瞅着情形不对，忙进屋将那球场取出，陪笑塞给老汉道： 老人家，我们原本要留了报官，现今既然官差在这儿，你便自去与官爷说清楚，横竖与我们开元当铺是不相干的。 果真机巧圆滑，短短两句话便将开元当铺的责任撇了开去。那老汉哼了一声，接了球场便走，对着展昭和马汉竟连半个谢字都无。展昭不以为忤，正待招呼马汉离去，却见马汉脸色有变，忽地追了过去： 老人家你等一等。 说话间伸手拿过老人掖在壁中的球场，那老汉大急，劈手夺过。 马汉，你这是作甚？ 展大哥，我绝技认得没错，这是端木姐走时我和王朝送他那件球场。 王朝方起床不久，就听门外吵嚷有声，马汉急急推门进来喊道： 王朝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是不是我们当初送端木姐那件球场？ 王朝听到端木姐三字，心中一凛，接过马汉手中的球场细看，忽地想到什么，将长领处凑至近前： 不错不错，我记得当时裁缝短了黑线，我们又催得紧，他就用绿线将这魔领收了口，还说魔领处即便颜色不同也不易发现。你来看一看，这个不是绿线吗？端木姐的球场你从哪里寻得的？莫非…… 忽的便往不祥的地方想过去，只觉脊背生冷。 哎呀，今日我跟展大人巡街，看到一个破衫老汉在典当这件球场。 怎么让人典当了？那老汉呢？ 展大人带了见包大人去了。 王朝赶紧穿靴披衣，急急同马汉一同往书房去。刚踏进书房大门，就听包拯问道： 你且细说，你要告什么状？这球场又是从何而来？ 王朝和马汉心中一宽，俱想还好赶个正着， 不至于漏过什么。 小的原本是不要告状的，也不知道什么开封府包大人，只是那日那日。 刘老七忽地打了个寒噤，似是十分害怕。 啊，老人家，您且莫急，你姓氏为何，家在何方，因何到开封府告状，一一道来便是。 是，老汉姓刘，小人姓刘，家中排行第七，人称刘老七。小的是山西文水县人。 听到文水二字，诸人心中俱是一动，王朝更是失声道：“ 文水。” 小的家中贫苦，又好喝酒，说起来小的喝酒都喝破了家底儿了。那日城中王大户家收妖。 收妖？文水县也有收妖？你看得清楚，可是一位姑娘收的。 姑娘？小的见到的是道士收的。 哦，你且说下去。 那日城中王大户家中收妖，收完之后啊，便开宴席。小的混进去喝了许多酒，直到天黑才回。这迷迷糊糊的走岔了路，竟转到了城外的乱葬岗。小人喝得多了，也不晓得害怕，就合衣在乱葬岗里睡了。半夜里听见有姑娘家叫小人的名字，刘老七，刘老七。小的睁眼去看，看见一个顶好看的姑娘，身上穿的就是小人今日典当的球场。哎呦，小的纳闷的紧啊，那个姑娘就跟小人说，要小人带一封状纸到开封府，找包大人告状。小人心中好笑，就说哪有平白去找官大人告状的道理啊。那姑娘却说，小的只要把状书呈给包大人就是了。小人又说，小人是穷光蛋，养活自己的钱都没有了，哪能到开封府告状啊。那姑娘想了想，说自己出来的匆忙，身上也没带银两，便把一个雕着花的手炉给小人，还把身上的球场也脱了下来，说你把这两样给典当了，就该有钱上路了。小的还是不想来告，那姑娘不耐烦了，就沉着脸说，你要是不去，可别怪我找你麻烦。小人吓了一跳，就醒了。 醒了？这么说你之前都是在做梦？ 小的也以为在做梦啊，哪知道一揉眼睛，看到身边就放着那球场、手炉，还有一封状书。哎呦，小的吓了一跳，爬起来看时，还发觉自己睡在一座新坟之上。哎呀，这可不是鬼魂托梦的说呀。 你胡说。 刘老七被张龙吓了一跳，包拯看向张龙，面有责怪之色。张龙的声音不由得跌了下去，但仍忍不住道： 属下一时失口，只听那刘老七说是什么鬼魂托梦，情急失言。 包拯不语，又向刘老七道： 是才你说有一封状书，状书何在？ 刘老七忙从怀中掏出一卷素帛。公孙策接过递给包拯，刘老七道： 小的是一眼也没看过呀，小的曾经想偷偷看是什么样，谁知怎生也打不开。 马汉哼了一声，心道： 哼，我端木姐的东西当然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打开的。 包拯展开素帛，忽地咦了一声，唤公孙策道： 咦，公孙先生，你过来看。 公孙策近前一看，亦是讶然。展昭上前看时，只见那素帛从中裂开，只有一半，上面只潦草写了一个有，因着仙石卷成一卷，须得展开之后才知缺了一半。包拯心中生疑，看向刘老七： 这素帛你还曾交由何人看过？ 刘老七赶紧磕头： 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啊，大人，小的连打都打不开，更不会交由别人看了，大人。 这就怪了，端木姑娘传书怎么会只给一半？这个有字却不知是有什么。 展昭心中一动，已猜到端木翠的用意。 依属下看，应是有冤二字。 不错，既是前来开封府告状申冤，自然是有冤，只是为什么只有有字而无冤字？这冤字又在何处？ 依属下看，冤字在文水。端木姑娘托梦刘老七将状书送至开封府，意在知会大人，文水有冤，冤在文水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